得却不可得，你奈人生何？该舍的舍不得，是顾着跟往事瞎扯。当你发现时间是醉了，它早已偷光你的选择。爱了不过是一场高烧，思念是紧跟着的好不了的咳，是不能原谅却无法阻挡，恨意在夜里翻墙，是空空荡荡却嗡嗡作响，谁在你心里放冷枪？的誓言响起了一个巴掌，每当你记起一句就爱一个耳光，然后好几年都闻不得闻不得爱去伤。往事并不如烟，是的，在爱里念旧也不算美的，可惜恋爱不想写歌，再认真也成不了风格。我问你见过思念放过谁呢？不管你是累犯或是从无前科，我认识的只有那喝酒的分了，没见过分酒的。 爱里无指责。